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各位会员你好，我是黎智英，我们在6月17号收3元的手续费。在收了手续费之后，在9月开始正式收费。在正式收费之前两个星期，我们会公布我们的收费价钱和详情。不接受这个价钱或详情的会员可以取消订阅离开，没有离开的我们会到时正式收费。我哋收費嘅價錢會定到最低，因為我哋希望大部分嘅會員都留低，等我哋可以喺呢個社會保留一個大而且係重要嘅反對聲音。謝謝各位。 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破迷信，講真話。大军阀， 好啊，翻到嚟啦。咁啊就嗱，其实你而家就系话啦，咁你攞好多呢啲咩解放军空你啦，系嘛，又出到国民贵又嗰啲啦，系嘛。咁但系其实咧，我哋头先睇呢一个苹果讲啦，即系呢一个叫做系政法委书记啊，郭星坤已经南下咗深圳噶啦，其实就遥控紧香港嗰、那个即系嗰、那个维稳局势啊。咁即系其实而家咧，即系你唔系话嗱，你真系正式呢个党指挥枪啦，不过唔系指挥呢一个解放军嗰支枪，其实直接指挥警队嗰支枪就够。即坦白讲啊，如果你话睇翻啊，即系琴日啊呢一、這个系咪微博啊，佢出嗰篇即系佢嗰条片啦、啊，嗰、那个解放军啊点样演练嗰条片啊？ 诶、系啊，我漏咗呢一点。 其实好戇鳩啊！你睇完之后 漏咗呢个好重要 啊！即系嗰个咩啊嘛，嗰、那个叫做系呢个咩后果自负，后果自负。 仲系讲广东话 啊？又唔系即系专登讲俾你听？ 嗱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 即系坦白，又出成三架水炮车咁多啊嘛！嗱，据闻咧，好似话啦，嗱，听翻小道消息翻嚟，而家嗱，我哋系有三架水炮车，但系其实用得嘅就系得一架，好似话。 咪何君尧影相出嚟嗰部咯。 系佢问就系用得其实得， 何君尧都影相出嚟。 唔系啊，何君尧个 share 嗰一张相就是一部水炮车， 咁即系话佢有份继续系走嚟轰我哋咯。 嗱、呢个咧就其实系不战而屈人之兵啦。即系其实话俾你听，如果系嗱，其实你以后你即系你搭嗰啲乜鬼嘢啦，你搵嗰啲咩铁栏啊，即系嚟搞呢个咁样嘅路障都好啦。其实佢都可以一架拍水炮车啦，一嘢就冲散你。其实系咁，即系以后就话俾你听，我哋以后就唔使再占路啦。 同埋系呢个礼拜六七日嘅时间里边，大家系见到呢个水炮车嗰张相嘅啫嘛。 系啊， 系咪 相啫吓？ 即系就话佢 ready 啊嘛，准备几时用啊嘛？系咪？ 喂，我觉得就系而家你嗱，就德国佬啦，卖都卖咗俾你，即系特区政府啦。其实系咪可以即系唔同佢保养啊？即系唔同佢做售后服务啊，大佬。即系你既然你而家人权状况咁捻样，真系 系嘛 ？contract 噶 噃，你买得呢啲啊，肯定系咁 啦。咁好啦，嗱，而家嘅情况就系咁啦。嗱，搵啊，即系因为琴日阿达哥咧，咁佢做一盒花生就系话呢一个啊，即系韩正就话搵咗人咧，就嚟香港，唔系就嚟深圳啦。点样遥控香港嘅差佬啊，咁样啊，嗰、那个咧就而家就即系吓真相大白。如果就系郭星坤嗱，嗰、那个政法委书记啊，咁啊即系都俾足呢个吓，即系呢个叫做系重视程度俾你。嗱，因为而家开紧呢一个叫做系北戴河会议啊嘛，河北嗰边，咁北戴河会议即系呢个政法委书记都唔喺上面，竟然南下深圳，咁啊即系都非常之重视香港而家嘅情况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即系其实我哋即系觉得最重要嘅问题咧，就其实而家系罢工嗰个问题啫。 唔系佢有几样嘢咧，我觉得都系重要嘅。细节啲嚟讲咧，即系佢第一，佢一路拖，佢最初咧嘅策略咧就拖到咧，我哋唔记得，我哋冇晒瘾，大家攰。因为点解啦？佢暂缓完之后就寿终正寝，喂，跟住发觉咧，原来咧又平息唔到民意噶噃。 系啊。 O K， 咁佢点搞咧？咁样，但系佢亦都会 concern 一样嘢，即系佢好关心嘅一个问题就 系 咧。系。喂，如果你哋提五点，我接你一下波，你又再加码，我接你一下波，你又再加码，咁我点搞啊？系嘛？搞下就唔单止系政改咁简单嘅，甚至乎要老共下台嘅咯噃。 我觉得我哋而家咧，即系香港啲僆仔咧， 係學咗 Donald Trump 啊！你一日唔接咧，我係咁加碼。你如果你就係、是、嗱，你話你接就先加碼啊嘛。如果你唔接啊，你拖落去我就仲加碼，係咪？ 同埋你越搞越誇，即係所謂越搞越誇，唔係貶義啊，就係咧，我哋劍指咧最初其實係冇揾你中聯辦噶嘛，冇揾你老共算帳噶嘛。其实本来大家心里面都想嘅，不过问题就系、是、喂，我哋揾正个目标先，就系、是、叫林郑下台吓、啊，或者叫即系撤回呢个修订条例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，唔好告我哋嗰啲唔好抽我算账之类似呢样嘢。喂，其实系全部其实唔系好高嘅要求嘅， 一直大家都系避免去西环，系去到721当日突然之间，即系大家话喺修顿度做终点嗰一度，到最后系爆到上中环咁解嘅啫。嗰班细路都仲系只系停留咗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嘅，然后你班差佬扫场，咁佢哋先至褪到去中国码头嗰边开始有冲突。 唔系，所以我觉得佢721之后，即系透过群众。即係佢本來諗住群眾打群眾啦，點知就係我哋俾人狂揼啦，係咪？嗰、那個策略之後咧，其實我覺得佢背後有啲嘢。個背後有啲嘢嘅意思係在於咧，佢嘅計劃就係、是、你哋挑戰中央啊嘛，三條紅線啊嘛，你踩緊埋嚟啊。 嗯。 其實就代表咗佢嘅黨內裏邊，或者係習近平成個體制裏邊嘅強硬派嘅抬頭。 嗯。 因為佢。不断喺度空啊嘛，出解放军啦、啊，系咪？嗱，你搞到我嗰个国徽啦，系咪？你记得我讲啊嘛，我绝对有怀疑嗰日系放水等你去搞噶。 呢个似系梁振英啲玩法嚟，啲旧玩法嚟。 你又调翻转头去谂啊，其实你本身有五大诉求嗰一刻啊，喂，嗰五大诉求已经系针对晒佢哋嗰啲底线，佢提出嗰啲乜鬼嘅底线都好，佢只不过同你讲五大诉求一条都唔会让俾你咁解嘅啫。 唔系，佢就特登系咁，即系佢老共玩惯群众运动，即系甚至乎系炉火纯青添啦。佢另外嗰個做法就係點咧？其實佢已經截曬你哋香港人影響內地嗰樣嘢㗎啦。嗱，第一，佢最初咧，任何香港加油嘅嘢都已經係睇唔到嘅，即係我開頭嗰個階段啊，六月九啊，六月十二啊，六月十六二百萬人啊，後期咧出到香港嗰啲嘢嘅時候咧，就全部係點咧？咬手指。OK， 我記得唔知邊個有一段片段啦，好似有線做噶嘛。讲咬手指，讲围个阿伯喺机场啊，即系呢咁样嘅片段，就俾内地嗰啲友睇，跟住啲友最好笑咧就问佢，你知唔知究竟香港人啲诉求系咩？唔知啊，对唔住，我唔知道。你真系俾佢吹胀、啊，跟住有啲人咧就话，我冇共产党生存唔到嘅咁样，喺度答你。咁其实喺老共已经系截咗呢条路噶啦。你谂下最近有啲人。甚至乎睇咗啲相添啦，就係、是、所有香港人過境嘅時候要 check 手機嘛。你記唔記得我前兩日提你啊？我話如果你兩個都係啊，你一翻去嘅時候，大佬你唔該換咗部手機去啊，大佬。 其實我722嗰一日我係翻上大陸嘅，咁我冇俾人 check 手機。 唔係咁未到。 佢 random 啫，佢 random 啫。 佢未到。但係咧，最近呢個兩個禮拜咧，佢好明顯，佢就係想截你條水，即係老共嘅策略。其中一樣嘢就係我保住後方先，因為點解咧？喂，我後攬咧係會俾你嘅香港人咧搞到失火噶嘛，因為我哋真係橋頭堡嚟噶嘛。 呢個真係顛覆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就係其實三條紅線其中一條， 其中一條嚟噶嘛。 即係 幾驚你呢樣嘢，因為點解你係有所謂個咩啊示範效應？所以佢。完全咧係有選擇， 開始有噶， 有選擇性嘅。 即係等於你而家你捉咗44个暴動嘅，其中有一個咧就其實係話係大陸人嚟嘅，即係內地人意思。咁嗰個咧就係話因為藏有呢一個警棍啊，伸縮警棍。咁嗰個嘢咧就其實喺大陸咧已經係俾人起咗底啊咁樣嘅。 其實早兩個禮拜啊，我哋咪講過咯，武漢啊，有人就反對喺呢一個長江邊起垃圾廠。跟住嗰班友已經係學足香港嗰班僆仔嘅玩法，衝擊完班差佬一行到嚟，即刻散水嗰招噶啦嘛。 啊 ，be water 啊嘛，係啊。 不過佢哋可能爐火純青過你我哋噶，大佬。 佢勁好，佢就係、是、問題就係因為大陸嘅民眾嘅組織力係強我哋咁多嘅時候，更加唔可以俾後攬失火啊！ 唔淨止啊，其實你而家見到咧，我哋成日咧就係其實係嗰啲公務員啦，係嘛，即係已經喺度即係 show 自己嗰個證件嚇，嚟、然之後去講呢一個喂呢、這個叫做係沒有暴動，只有暴政啊，咁呢啲乜嘢啦，即係你網上連龍牆咧，自己 show 證連龍牆，大陸人都學埋啊嘛， 大陸連龍牆啊，最近呢兩日睇，唔係嗰啲真係感動，雖然你位數係非常之少。喂，但系因为嗰啲友系冇风险噶， 星星之火噶，大佬啊！ 因为嗰啲友系冇比我哋更大嘅风险啊！我哋随时都 post 啦喺我哋嘅 Facebook 里边，人哋唔会嚟无端走嚟拉我哋噶嘛。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如果大陆嗰啲人咧系最危险嗰啲友，同埋佢咁样嘅封锁资讯嘅情况之下咧，佢都系叫香港加油嘅话咧，喂，咁佢就面对好大嘅问题。因为有啲友已经系扣咗佢噶啦，已经即刻问话噶啦，关你咩事啊？香港支持呢啲嘢噶啦。喺度即系吓佢哋噶啦，即系正如嗰阵时候雨伞运动，大佬举把遮影张相判两年啦，大佬佢大镬过我哋添啊！但我个陈建文戴耀廷啊， 唔系佢第一时间将陈永敏判嘅十几六嗰阵时候，已经系代表住要封后门啦、 啊。唔系，所以佢先稳住后方之后咧、啊，就想杀翻转头。 嗱、啊，可以睇下呢啲图片啦，系嘛？即系呢个咩大纪录，或者睇嗱呢啲啊，即系譬如自己攞自己身份证啊，跟住正如有啲人写埋篇文出嚟添噶，其实系呢一啲啊。内地网站已经出现紧啦，呢啲系嘛？呢种咁嘅连龙墙，加油香港啊，系嘛？即系其实坚持五大诉求，佢哋都知五大诉求、啊，系嘛？呢啲乜嘢开始嚟料噶咯？ 因为 佢哋 有啲系翻到墙噶嘛， 唔净止翻到墙， 甚至乎有啲嚟过香港， 嚟紧香港啦， 或者有啲亲戚， 系嘛？即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啲，其实佢觉得系港独嘅标语咧，都有埋、啊，大佬啊！即系内地人讲呢句说话，你好难想象噶呢样。 所以咧，佢具体嘅招数咧，打翻我哋转头，我哋系要注意嘅。佢第一，佢从来都系讲外国势力，OK 未停过嘅，即系佢哋念口往咁噶啦，喺度往喺度讲，点解咧？ 修正少少，系外部势力，唔系外国。 OK，、外部嘅勢力、老董就將佢 specify 咗、具體化咗，變成係台灣同美國。OK，點解佢咁做咧？我後屘喺度思考緊。喂，佢唔單止係打飛機嘅問題，唔單止係唔承認自己喺22年嚟嘅回歸嗰一國兩制嘅 total failure 啊，即係全面失敗。佢只係揾一個理由同藉口，係講俾內地嘅民眾聽。OK。亦都係警告緊我哋唔知有冇嘅人咧，係借外國勢力。但我喺度諗，喂，你不停咁講咧，你好似提醒緊我哋啊！即係你好驚啦，你好驚美國佬嘛，你好驚英國啊嘛，即係歐美國家啊嘛。喂，咁我哋反而香港人醒跑啊，個個走去玩嗰啲咩白宮聯署啊！喂，我大佬我都簽到手軟，大佬唔知邊即係邊單簽咗，邊單唔簽咗唔記得啊嘛。跟住不停登報紙喎、 哦，嗱，即係我諗而家開始有啲人咧就會覺得，屌你老尾，而家當到侵啦，出賣香港人啊，白宮聯署都係冇撚用噶啦，又開始有啲失敗主義。 唔係，當到侵都走出嚟講話，你會唔係搞掂噶嘛？ 我今次咧，我又調翻轉頭諗啊，當到侵呢個生意人係會出賣你嘅，OK，因為佢當係一個 deal 嚟噶嘛，OK deal 就講價錢嘅啫，打幾多 discount 嘅啫，係咪有幾多 premium 嘅啫？但係咧，你有冇發覺佢係有分工嘅？唔單止係國會咧，係Nancy Pelosi 佩洛西咧，係即係出嚟做事之外做嘢之外咧， 彭斯又好，即係參議員嘅 Marco Rubio 啦， 彭斯 係啊， 同埋呢一個魯姆音係嘛？ 啊，魯姆音，魯姆音就唔係佢就係、 喂，你諗下， 同呢個 佢見肥佬禮嗰個舉動，即係呢個世界一樣嘢就係你行動勝於即係口號啊嘛，係咪？其實已經有個顯示，佢係有分工嘅。所以你話 Donald Trump 啊，今次我幫阿 Donald Trump 轉頭喎。佢特登咧就係話，我覺得香港嘅示威係已經係變成蘇聯啦咁樣。但係佢又冇見明所指，佢可能係指緊元朗嗰、那個即係無差別嘅白衫打我哋。 呢、這個就係其實 參與者 嘅 喎、 我哋唔同人嘅唔同嘅解讀啦，係咪？ 咁當然咧，佢一定係借呢樣嘢。嚟喺嗰個成個貿易談判裏面打兩手啦，但我講翻轉頭咧，快脆脆乜嘢講極都未到嘅大佬。一外國勢力，二咧佢係描繪到咧我哋成個示威咧喺內地嘅民眾心目中，甚至乎佢俾佢嘅建制派講嘅説辭咧，就係我哋暴力啊嘛，係咪？因為佢剪輯咗嗰啲鏡頭， 有啲係部分係難睇嘅，當然係。但係當然嗰啲佢係剪一半啊嘛，即係你話冇手指喎，屌大佬，你係插埋去噶嘛，大哥。 唔係一開始係假新聞嚟嘅，佢係將嗰啲咩南美嗰啲冇手指係剪咗落去先，後來先至再嚟呢一張真嘅、哎。 你唔好講南美啦，2014年都玩過啦，嗰啲咩嗰啲咩電視劇劇照嚇，個差佬流到成面血嗰啲，喂根本就係電視劇劇。係 啊，鄭軒華嚟噶嘛，大佬。 大佬佢攞嚟話，即係呢一個咪戰王啊入邊，即係啲人咁樣打差佬喎，即係黐撚線喎，呢啲係亂 Q 咁嚟嘅。 所以呢個牌面咧，除咗係外國勢力就係、是、暴力，跟住我揾到佢第三樣嘢咧。佢開始打㗎喇，就係港獨。佢將我哋所有人都構成港獨，亦都係講俾內地人聽。 打咗囉，陳浩天已經係個第一炮啦， 係咪？佢好明顯嘅，佢劍有所指嘅，同埋佢揀嘅內容呢係 sell 到佢嗰班即係建制派群眾之餘呢，都 sell 到內地嘅民眾。 係啊，而且你今次阿梁振英呢個閪佬呢出手出得好快啊。 佢最近寫咩有？ 唔係佢今日先出嗰、那個即係 Facebook 嘅 就是、串呢、這、一個外國記者會嗰 係啦 ,FCC 就係話啦吓、啊、你嗱即係大家睇返呢個啦係。有冇啊 好暫時出唔到住係咪 暫時出唔到啊 唔緊要啦你用。 先 你用。 得 好遠描述啦你。 好啦。啊！即系佢话嗱呢个吓、啊，即系 FCC， 而家仲有乜嘢好讲啊？呢、這个即系当然系写俾。 Say about Andy Chan whole team arrest。 系啦 ，another invitation for him to be luncheon speaker perhaps 系嘛？你下次仲会唔会揾佢嚟吓去呢个午餐会咧？系嘛？ 咁点解要加 perhaps 咧？ 吓嗱，即系咁讲啦。喂，大佬，两件事系冇必然关系嘅，傻閪。阿梁振英嘅傻閪，即系坦白讲，佢嗰阵时佢揾佢嚟呢个午餐会，同佢会唔会，即系尤其而家呢单嘢未审添啦，系嘛？即系你而家讲到好似审 Q 咗咁样样，而琴日咧坦白讲啦，即系呢一个咧，即系拘捕呢一个陈浩天嘅行动咧，其实你系冇法庭手令嘅。吓、啊！你濫用嗰、那個即係嗰警例咧，其實都亂 Q 咁嚟。佢話你附近裏邊即係如果有即係有可疑嘅話，你先至可以。但你冇 ground 去上人哋嗰個單位去搜嘢嘅。 所以咧一句叫咩好簡單啦。佢、啊、將所謂嘅港獨，所謂嘅就係扣連呢個暴力， 啊、 就話佢哋入邊咧有好多即係攻擊性武器啊，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或者係汽油彈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嘢。 即係等於 DQ 啫嘛、啊，當年。 喂，老實講。對一般人嚟講咧，佢只要達到一個目的，我尋日諗咗好耐，因為有個網友 send 俾我之後咧，同我吹咗兩句，我就話半信半疑得噶啦。嗱，佢插莊教和陳浩天，絕對有可能 ，OK？ 或者陳浩天嘅勇武派、港獨派，即係見到而家咁嘅境況，即係要去製造啲咁嘅嘢，亦都唔出奇。但我係判斷誰是誰非已經係冇意義噶啦，佢只係。要製造一個目的，即係除香港人除咗連結勾結外部勢力之外咧，暴力、港獨，佢就係想 portray 呢個形象啫嘛，佢就係想話俾你聽，即係而家其實即係話到今日為止，佢都依然係死不認錯，唔知道自己即係喺一國兩制呢一個嘅困局裏邊咧，佢係唔識拆出一條血路嘅。佢只係識係加強嗰個強硬度，去處理。跟住咧，嗰啲嘢就全部老屈。嗱、你睇尋日陳浩天嗰單嘢，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指標嚟。喺我哋8月5日之前，大罷工之前，甚至乎七區遊行之前，整個陳浩天呢單嘢，我哋冇需要判斷佢係陳浩天係堅做啊，定係留做啦，定係差佬插莊架和佢，呢、這個唔重要噶啦。你每一次都係咁啊！你有冇發覺啊？ 但問題 Telegram 個，如果你睇 Telegram 嗰啲公開 group 咧，佢哋都講班差佬另外一個嘅關俾嘅 message 就係話喂要針對大家物資集嘅，你拉陳浩天後面係啲咩嚟啫？水樽嚟嘅啫嘛，急救用品嚟嘅啫嘛， 口 罩嚟嘅啫嘛， 佢話盔啊嗰啲嘢啊嘛， 係啊。 佢唔淨止佢而家話有火藥啊啲乜嘢啊，佢而家講到 係你呢啲嘢，即係你有 吹嘅啫。 因為點解咧嗱？陳浩天走唔走一粒？呢、這個世界有 CCTV 嘅， 係， 係咪？你要毫無疑點嘅，喺邊度買嘅啲貨？定係你擺落去㗎？即係好似嗰陣時候啲差佬對付你咁，咪塞包粉俾你咯， 係咪用乜意啫？你跟住影出嚟嗰啲係冇意義嘅，對我嚟講，除非你將成個搜證嘅過程攞曬出嚟。我哋回顧翻由呢一個嘅六月九號之前嗰晚玩個汽油彈，唔記得啦，已經差唔多係咪？我哋太多， 我知嗰、那個好搞笑㗎，嗰、那個係嗰、那個咩？我 東區小霸王 係啊，東區小 跟住 警總門口即係掟嗰個所謂汽油彈。 之前嗰次就係梁仲恆 係啊， 嗯 ，OK， 跟住今次就係陳浩天，佢唔單止係要製造一個所謂嘅暴力嘅形象。去描繪你哋班友仔全部有暴力嘅成分，亦都要話咧呢一、這個運動係由港獨咧去加持。喂、 啊， 但係人都知道其實今次呢個運動已經係全民嘅運動嚟㗎嘛。 就算 當中有好多唔同意識形態㗎嘛。 土伯，嗱，我又都反問一句， 係 就算有港獨參與又如何咧？ 呢個香港人咩？ 係啊，即係呢個我哋都講明冇大台，我哋唔係因為某一個人嘅號召而去參與㗎嘛。我哋而家嗰樣嘢集中都係一個共同點，一個共同訴求就係五大訴求啊嘛，唔係港獨啊，五大訴求有冇港獨啫？係咪先？如果堅持五大訴求嘅人有港獨嘅人，跟住哎有港獨參加，我就唔理啦，我就唔會參與。咁呢個係私怨喎、 啊，你要明白 DQ 之之前佢哋都發現一樣，佢都做一樣嘢咧，佢哋將雙普選扣連去港獨啊嘛，咁亦即係話，喂你五大訴求裏面第五個係立即實行雙普選嘅時候，係咁嗰樣嘢本身咪港獨咯？ 哦，即係原來雙普選係港獨嚟。 佢哋係咁樣㗎， 咪所以而家係反送中又係港獨嚟㗎，係 啊， 唔係所以佢成個謀略嚟㗎，佢咁樣扣法咧，我哋開始都有啲點講啊，有啲 puzzle 啊， 有啲疑惑。喂，咁、那個運動會變咗質，呢個未有人 challenge 啊！但我預估咧，佢走呢條路嘅話咧，就係預你哋會去 challenge 嘅。同埋你諗下，喺呢啲咁嘅街頭嘅抗戰裏面，其實差佬每一次咧係撩交打呢一個舉動咧，好明顯啦，唔需要舉例啦嚇，次次都係噶啦。 嗯， 即係，我就攞一個簡單嘅例子啦。我嗰日因為我旺居到咧，我連嗰日原來係即係打有遊行咧，已經唔記得咗，要去元朗啊嘛，去完元朗啊嘛。我見到喺西環嗰個所謂嘅對峙， 嗯， 最初係五百友都唔夠嘅，大概係300-400友嘅咋，即係喺即係上環嗰個叫咩臨時街停一場嗰度係嘛？ 嗯， 係啊，即係嗰度都未有人嘅。如果佢嗰陣時候要驅散，係驅散到嘅，佢喺度等。 嗯 喺度等同你开拖咁、 啊， 因为点解咧？我哋自觉同不自觉咧、嗯，我寻日同个网友咧 check 一下咧，我自己醒起，因为我哋已经当咗咧，即系差佬系一班可恶嘅动物嘛，虽然佢哋一定系啦，呢班契弟啊嘛，我哋嗰个仇警情绪喺每一个人里边系已经直跟咗落去， 嗯， 但跟住嗰个网友同我讲，佢系，我哋好似忘记晒啲五大诉求。所以我覺得佢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謀略嚟㗎，因為我哋搞搞下就係每一場呢一啲嘅運動就變成咧係買裝備啦，係咪？睇下點樣同差佬搏過啦，係咪？ 唔係就而家就唔而家我哋唔係啦，而家我哋其實開始轉型啦。其實有咗三八之後，我哋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方向喺邊啦。咁所以 好㗎。 所以其實我哋呢個禮拜裏面嚟講，我哋已經係三番四次其實去提醒呢樣嘢。其實第一即係勇武抗爭已經走到一個樽頸位，唔好話盡唔盡頭啦，係咪先？因為你而家確實係喎，即係你連燈仔自己都諗起啦。嗱，其實講真，你自己準備可以最盡去到點啫？你最多咪又係掟啫，你掟嚟掟去都係掟啫，最勁係掟磚頭啦。 咪有啲咩蛋啊嗰啲，即係閃 嗰啲 乒波啫，最多都係 閃光彈嗰啲啊。 咪即係講真，就算啊， 唔係閃光彈， 就算啊，去到沙田嗰鑊最金啦，其實最勁啦，俾個差佬俾你落單啦，你最後咪又一人一腳嚇，每人差佢一嘢，你唔係真係置佢於死地啊嘛，係咪先？我哋係冇一個叫做係置人於死命嘅死地。喂，但係差佬隨時佢諗住擦槍走火嘅 headshot 你嘅喎。 所以佢而家嗰個咁樣嘅策略咧，無端端通知你去葵中警署，原本係叫放人嘅啫嘛，咁啊實放嘅啦，因為你唔可以扣留48小時嘛，聽日都要上庭。告暴动啦，揸住啲枪喺度挑衅群众，跟住你由沙田又叫啲人走去马鞍山差馆。喂，老实讲， 你唔俾律師入，我第一句聽已經覺得喂，喂呢度唔係香港嚟㗎，係嘛？ 又翻到大陸啊！ 又唔係話佢叫你去嘅，只不過就係群情洶湧。 係啦，我就正想講你呢個 point 就係，因為佢係不斷咧，係製造咧呢個群情洶湧咧，係同差人咧係對視嗰個景象，而我哋嘅情緒亦都確實每一個人。大家都係興個火屎， 你哋真係好賤格嘅，呢啲叫人民鬥人民啊嘛，群眾鬥群眾啊嘛，即係坦白講，如果你嗰啲白衣暴徒，哇，你係咁打咁鬼多人，你都可以俾佢保釋嘅話，嗰啲人仲要係冇戴口罩添，你表證成立嘅添，你都可以俾佢保釋，點解而家蒙曬面，證據未係充分嘅時候，你都唔俾人保釋啫？呢個唔 make sense 噶嘛？呢個係 咁，所以我哋更嬲差佬。 係你做到咁賤嘅時候，梗係包圍你啦。 我哋實包圍你噶嘛？ 係啊！ 喂，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佢其中一個玩法嚟嘅喎。 啊！ 咁咪轉移曬啲焦點咯。 啊！ 本來政治問題政治解決， 又要舉中指，又要攞雷鳴槍，又要散彈槍咁樣樣去 指住人，之後仲要揾個僆仔走去射煙花向群眾。 喂，嗰下都已經誇張啦，已經離曬譜啦，大佬係嘛？嗰個係天水圍警署啊嘛。 係啊！ 屌明係嗰班鄉下佬搞嘅啦。系咪？系佢哋先會藏有煙花嘅啫、 啊。 新年過節嘅時候係佢哋敢放嘅啫，我哋邊度敢放啊，大佬？ 啲人起咗底咯，佢張相就係即係其實。 check 到車牌噶嘛？ 係啊，就話佢 唔拉人。 佢係搞雞竇，好似話呢條友係 借咗個 friend 部車。 所以我覺得佢呢啲咁嘅謀略、啊，第一將我哋成個五大訴求嗰啲焦點，本來係嗰啲政治嘅問題嗰啲咧，係、全部轉移㗎、 啊。 一就係、啲人開始喺度，即係佢就製造呢一樣嘢，就係港獨，製造你嘅暴力。好製造你哋班友仔同差佬死過， 係 再加就話你包仔勾結外國勢力嘅。你諗下嗰陣時候差佬又爆出嚟噶嘛？話盧偉聰講我哋係顏色革命，哇！我真係拗曬頭喎！盧偉聰識咩叫顏色革命？喂，唔係老共同佢講，佢鬼知屁啊佢！以盧偉聰嘅水平，喂，你唔係政治中立嘅咩？阿哥， 阿土伯，你都唔好以為啊，其實即係做， 我覺得佢係共產黨黨員九成。 啊、其實做 ，OK， 其實考差佬咧，其實考啲差佬都要識政治，因為我都考過，其實係我考個督察嘅時候，佢都問要討論中美關係，其實係。 喂，但你冇理由咁 update 㗎嘛，係嘛？顏色革命喺呢幾年即係不停係講嘅啫，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啊。 十年前嘅嘢嚟㗎，呢個。 喂，阿哥，好啦，我當你呢場顏色革命關你差佬咩事？如果你話你自己係政治中立嘅話。喂，同埋你個政治中立相同標準嘅、哦，你對住而家罷工啲公務員又講一套，你對差佬又講一套嘅、哦，喂，大佬嗰啲警察協會嘅你日日寫聲明喺度撐， 嗯哼， 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你唔叫佢政治中立， 嗯， 喂，唔好呃細路仔，唔成日招帳啦，即係品我哋品啦， 嗯， 好， 休息一陣， 第二差唔多，轉頭翻嚟，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.com